第四集。 孟昭放了茶碗，在心里骂了一句：“ 我靠，你大爷！” 果然，陆时辰提前挖好了坑等着他，一个贫富差距的深坑。 不是我说啊，这线索要100万， 嗯， 虽然也不能说完全没价值，但你不觉得你做了一回冤大头吗？ 有吗？ 陆时辰的语气淡出了一股挥金如土的味儿。 不查到最后的话，你也不会知道买来什么样的线索呀。 啊，资本主义也太坑人了。 还钱还是继续交易？还是孟警官有其他让我满意的办法？嗯， 您这吃饭是为了果腹，睡觉是为了生存，我还能想出什么让您满意的招啊？啊？哎呀！ 孟昭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去车里取资料。他打算把程运查到的那几份报告资料给陆时琛看看，这资料说重要也没那么重要，相比陆承泽提供的报告名单来说只是更具体了点，但是说不重要吧，还是挺能看出问题所在的。几分钟之后，孟昭把取回的资料拍到了陆时琛的面前。 不是我不跟你透露，今天啊确实没什么进展。 陆时辰翻着那沓资料问：“ 这些人都不肯透露当年的真相吗？”“ 是啊。”“ 您好，您的餐点，请慢用。” 餐陆陆续续的被端上来了，孟昭再一次心情复杂的吃起来。 难得我今天在回警局的路上，特意跟程运打听了附近有什么适合请客吃饭的地方，落了一身稀奇古怪的眼神不说，这顿日料也没比上次那顿法餐便宜到哪儿去，而对面这货居然说吃饭只是为了果腹，您早说呀，我带您去吃市局食堂啊。 你看，11个人中排除了3个跟案子没有直接关系的，还剩下的8个人里有1个出国了，2个在外地，剩下的5个全部都是本地的。 嗯，小学算术学的不错。 5个人上的大学有外地有本地的，但学校应该不怎么样，是吧？ 是。 但是毕业后都回本地找了一份好工作，如果不是自己有能耐的话。 果然，这样一份看似无用的资料到了陆时琛的手上，还是能够被他看出端倪来。孟昭也不打算再遮遮掩掩了，他接着陆时琛的话说：“ 那就是背后有高人相助。”“ 没错。这些人工作的公司有供热集团，有地产集团，有证券公司，还有餐饮集团，各行各业的很可能是人情往来，毕竟往公司里面塞个员工，对于有一定地位的生意人来说还是很容易的。 所以查一下他们班里所有人的家庭背景，就能大概锁定目标了。我是打算这么做，但问题是，如果所有人都选择隐瞒真相的话，10年前的案子就算查到了真正的主使，可能也没什么证据。 要证据做什么？你的目的又不是调查这起校园暴力案的真相，只是找到照片的拍摄者，查清楚到底是谁给赵云华寄了照片而已。 也许做一个陆时琛这样的人会更轻松一点。孟昭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，虽然对调查校园暴力案件这一步的目的再清楚不过，但是孟昭还是想知道真相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还想找到那几个人逼死赵彤的证据，让这案子之中涉及的所有人都罪有应得。毕竟这10年之间，因为这案子的原因，已经死了3个人了，而作恶者却还在逍遥法外。 不过陆时琛说的也有道理，当务之急，还是查清眼下的案子比较重要。 陆时琛翻到临江地产那一页。 怎么，去过临江药业了？ 去了，老爷子现在退休了，是儿子在管理公司事务，下午给人还打过电话没接。哎呀，难办啊。 临江药业很可能只是当年的牵线人，如果两方是生意合作伙伴的话，这个人海多半也不会透露信息的。先把这个班有权有势的人找出来。 是陆总。 眼见对方不但对这案子兴趣甚浓，甚至开始指挥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了，孟昭觉得好笑又无奈。 到底谁是刑侦支队的人啊？行了，吃饭吧。 资料都翻完的时候，陆时琛才开始吃饭。孟昭看着对面那个人不紧不慢的吃相，似乎这顿饭对陆时琛来说还真是果腹而已。 要是把这货放到 3D 电影里，应该丝毫不违和，精致讲究，像个毫无破绽的 AI 假人。 孟昭停下筷子，问出了他作为一个拥有7年刑侦经验却还是观察不出陆时琛喜好的刑警的疑问。 陆时琛， 怎么了？ 你这人到底喜欢吃什么呀？不会什么都不喜欢吃吧？ 好像确实没什么喜欢吃的。 你是喝露水长大的吗？ 就在孟昭打定主意以后绝对不跟陆时琛同桌吃饭的时候，对面开口了。 上次那个黄毛吃的东西好吃吗？ 啊？你是说路边那烧烤摊？ 嗯， 你没吃过烧烤？您可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呀，真是喝露水长大的。 我17岁就出国了。 也是。 片刻之后，孟昭放下筷子，看着陆时琛说： 行，有时间带你吃烧烤去。 从日料店出来，他们两个人上了车。孟昭把那沓资料扔到了后面一排的车座上，问： 送你回家。 去你家吧。 去我家干什么？我家就你那儿一卧室大小，你去了都迈不开腿。 去看看。 去我家，然后呢，我再把你送回去，然后我再开车回来。 嗯。 行吧。 孟昭觉得自己要被陆时琛给打败了。这个人说话的风格似乎一贯如此，虽然明明什么理由都没有，偏偏说什么都显得特别的理所当然。孟昭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答应了。正值周五下班的时间，城市的夜生活明显要比其他工作日更热闹一点。停车场的车位已经被占满了，还有几辆插空塞到了过道边上，想要把车倒出来还是挺考验技术的。孟昭正看着倒车影像和后视镜倒着车，这时他的手机震了起来。孟昭无暇去看这电话是谁打来的，陆时琛低头扫了一眼。 是卢阳，我按免提了。 孟昭一边把车子倒进狭小的空间一边说： 按吧。 电话接通了，卢阳在电话那头说： 喂，孟警官。 车子平稳地倒出去了，孟昭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你说。 啊，我今天去了琳琅高中的家里，但他家里没人，好像已经搬家了。我暂时还没有找到他现在的家，不过我听他周围的邻居说，琳琅好像患有精神病，高中的时候病情加重，连高考都没有参加。你说会不会跟这个校园暴力案件有关啊？他们还说琳琅高中时交过一个男朋友，就是因为这个男朋友他的精神病才加重的。 卢阳。 哎，孟警官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 你说的这些警方都会去着手调查。 卢阳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干劲儿十足。 孟昭有些摸不透，他如此热衷这个案子，到底真是如他所说想要弥补错误，还是借机再发出一篇噱头满满的稿子博得眼球，亦或是还有其他的目的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